大家好啊！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又翻嚟做录音啦。咁啊，我哋都好密集式咁录几条声啊，因为惊冇声上。其实我哋好尊重我哋嘅听众啊。第一，第二样嘢系真系呕心沥血做呢个节目。虽然我知道可能好多人一听完就屌老母啊。咁 有冇啲负面嘅 comment 咧？ 我哋嗱负面嘅 comment 啊，我哋开呢集先啦，谈臭客。负面嘅 comment 就系我哋冇咁多火啦，已经。我哋以前好有火，乜都屌啊。点解我哋而家冇咁多火？就系、是、第一，我哋年纪大咗。第二，如果我哋仲系咁有火嘅时候，就变成一个小学生细路仔。人大咗唔可以咁噶啦。 爆佢管啊！ 即系同埋你冇咁多资源去付出啦。屌你老味，成日打交，成日屌交啲人。 即系讲真，你真系发火嘅时候，其实你 同埋、你发唔发嗰样嘢？而家大个系发暗火。 系咯，你。即其實個目標真正是你要尋求 solution 啦，你要找出一個具體解決方案。後來你年紀大了你就知道，其實呢個世界的問題不是我嚟解決的，是我嚟面對的 屌你筍哥，你真 係你冇，你根本就即係唔，即係講真，大家都不是啲好有本事的人， 係， 即係喺呢個社會上面又不是很有能力的人， 係。 你就算包子金個侄女， 係， 都要俾，即係佢逃得出呢次嚇。 系， 即系佢下次再有大镬嘢，佢都系走唔甩噶啦。 啱， 即系同埋你要动用到咁高层次嘅社会关系，先至可以处理到呢啲咁嘅问题。我哋呢啲手无寸铁，做得啲咩啊？系咪？ 笋哥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系咪即系经历过。当年阿基哥，阿基而家就拍紧彭浩彭发啲嘢啊。咁佢讲咗一句说话，佢系任何拍摄任何拍一套戏，第一样嘢要拍嘅系乜嘢咧 ？Ending。點解拍俾個老細睇下先？咁你先收錢噶嘛。第二樣嘢，拍咗 ending 之後，上面嗰啲浪你可以點都好，穿翻條橋就得啦。佢因為香港嘅拍攝程序同埋香港嗰個拍攝嘅環境啊，令到你要咁做唔能夠順拍嘅。咁因為你要就好多期啦。嗱，呢樣嘢就係一個去面對問題嘅一個解決方案。我哋就係搞咗結局先，唔好講咁多嘢。上面嗰啲嘢點一件事，收咗錢先同老細。 係咪乜咯？即係有啲嘢就本身就唔係好合理嘅，其實。 啱。 古仔梗係順拍最好啦。 講就係咯。 不過就資源就好多咯。 同埋一定係做唔到噶嘛。 即係同埋我就會傾向咁咯，即係呢個年代，如果再有一啲問題咧，假如係唔需要解決嘅， 啊， 其實我都係會。有佢其實，即係譬如好似今日我又有個問題要面對啦。譬如話，我老細同我講，佢話要走啲貨翻去北京咁樣。咁我計一計數，本來攤喺手裏邊有四個解決方案嘅，一個咧就係自己帶，一個就係 點帶？ 唔係，即係帶上深圳，由深圳有個同事嚟攞咁樣。一係就個同事帶，一係就另外一個人帶，即係另外一個客幫我帶咁樣。 個客想唔想一個？ 唔理啦，即係咁呢，嗱就唔問呢啲嘢嘅。嗱，你個問題就出咗係咩呢？你就去諗緊嗰件事，嗰個人究竟信唔信一個？我就唔諗。如果呢，佢大個問題就喺佢度。老細如果即係件嘢真係大家利是啦，冇咗嘅手，佢仆街咯。你咪同老細企埋同一陣線一齊屌佢咯。 但係個客係義務嘅啫喎。 嚇，義務。義務都可以要，即係我都可以要求噶嘛。咁佢可以唔大噶，佢覺得係啊。咁同埋個風險唔喺我度咩？咁最尾就係、是、我因為個客咧，所謂客係公司嘅客嘛，唔係我嘅客。我係一個客都冇嘅，全部客都係公司。 嗱，筍哥睇呢樣嘢就正面啦。 所以咧就有問題係公司嘅問題，就唔係我嘅問題。我会陪你一起奋斗，但我解决不到。 嗱，笋哥呢样嘅， 即系我想打工咧，去到咁上下咧，大部分人都会是咁样嘅。 你系错啦，笋哥，我哋呢行咧，好多护士就唔系咁样样噶。哇，我哋一定要为个病人点点点点点，一定要点，一定要点，尤其嗰个女啊，屌佢老母喺做咗几廿年，又嫁唔捻出啊，屌你老尾当啲病人好似金菠萝咁臭嗰啲，屌你老尾，我哋要点点点点点。 兰丁格尔。 戆捻鸠啊！学笋哥那套就啱啦，资源有限做啊，做到咁多噶啦，点可以屙得多出嚟啊？等于内地啫嘛，前排一单嘢就系将人个屎窟窿缝捻埋。喂，大佬，屌你老味，你俾捻咗咁少钱啊，梗系将你屎窟窿缝捻埋啦！你再嘈、前排一单撤袋，你有冇听过啊？我哋个节目有冇讲过咧？ 冇。 话说咧，就系、是、有个人喺大陆就做变性手术，俾钱就俾唔捻教，唔知俾捻咗六嚿水啫，咁就做变性。 啊、 我哋讲过啦，好似咁咧就将嗰个捻咗个袋就切捻咗，就咪碌捻切捻咗。咁你梗系啦，你话变性嘛，六嚿咪咁变咯，屌你老味，你俾几多变几多大佬？即系你等于阿顺哥老友，我哋医院都捻咗唔系噶，成日话嗱，我哋要点点点点点做到最好，心谂你戆捻鸠啊，屌你老味，你个柒头咪讲啲嘢都唔合。逻辑嘅， 即系咁讲，你话嗰、那个，你话嗰个人缝咗人哋个屎忽咧，即系讲真，系唔啱嘅， 咪剪翻开咁得啦， 即系话 人哋生埋嘅。 你话即系人哋俾钱俾唔够啦，嗱、 啊、 就睇两样嘢啦。首先咧，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你个规矩列得明唔明？ 系，可能佢下边嗰个写住俾够钱缝埋屎忽窿， 同埋、啊、我究竟作为一个，即系喺呢间买卖里边咧。我知唔知道我唔俾錢嘅後果係點？係啦，即係你譬如好似咁樣啫嘛。以前即係以前細個，唔係即係以前古代嘅人，佢要坐監，咁啊分三個層次嘅。如果你俾夠錢嘅話，你如果俾三十兩嘅話咧、 啊， 我啊打到你撲街。不過你一個月之後咧，你可以復原。 哦，即係錫住你打。 如果你再俾多啲錢嘅話咧、 啊， 我打到你撲街，但係咧之後即係打落去嘅時候咧。你夜晚就行得出，行得翻噶啦。 啊！ 如果再俾多啲錢嘅話咧，我打完你之後就冇事嘅。 啊！ 咁咧，佢嗰時候咧話嗰啲做監獄嗰啲人咧，去練咧點練咧？就一個咧就揾支棍去打草包。 草包。 即係咧有個人，即係有個草，啊、即係稻草人咁樣。 啊！ 佢個打法咧就係要打完落去咧，嗰、那個草包咧就爛曬，但係咧入邊咧就擺個豆腐喺度，嚿豆腐係冇爛到嘅。 係。 第二個咧就係咧。打落嚿豆腐度， 啊， 嚿豆腐咧个样冇变，但系入边就烂晒。 点打啊？屌你老味，打落嚿豆腐度，你点救我嘅神哥？ 你听啊听，即系人哋古仔咁讲啦。咁、啊、你古时嘅嘢传落嚟，你其实考证唔到真伪噶嘛。咁、 啊、 但系个重点系咩咧？就系咧，佢哋去锻炼一种技能啊。佢哋系锻炼咩？锻炼自己嘅加害能力嘛。咁、 啊、 如果你譬如话你俾够钱，咁咪做得好啲咯。反正我系咪都要打噶啦？ 啊， 如果你俾得唔够钱，咪打死你咯。 啊， 即系咧，其实咧，对于佢嚟讲，如果冇人俾钱嘅话，咁佢学呢啲嘢嚟做咩啊？系咪？ 咁 系喎。系咯，咁如果佢哋学呢啲嘢，个目标就系赚呢嚿钱嘛。 啊， 系咪？咁所以咧，就系呢啲规矩咧，就讲清楚咗嘅。 啊， 咁但系佢有少少问题，因为咧嗰、那个人咧就话，我而家得一百蚊。 系。 不过我翻屋企攞钱翻嚟。 系。 即系人哋冇话唔俾啦，系、咯，即系我喺呢件事上边咧，我就觉得你系破坏紧个规矩， 系 你所有咧，无论黑嘅白嘅，都有佢嘅规矩喺度， 系 规矩就系、 是、规矩就系你带钱啦，屌你话翻屋企攞，医好你翻嚟仲会俾钱， 唔系咁讲，系呢、這个你第一咧就系、是、有冇 唔系佢连埋你啲屎忽窿咪啱咯，翻嚟嗰一百蚊咪拆线啦。 就是、 我屌你个老尾，唔系做乜连埋你屎忽窿啊！你俾一百蚊帮你撑翻。 第一咧就系讲有几多钱，即系要几多钱，你有冇讲明你要收几多钱？ 系， 即系譬如话咧收黑钱，讲真收黑钱系有规矩嘅。 啱，你唔系去滥收嘅。 喂，大佬，我哋即系如果咧周围啲黑钱都系。周围啲黑钱都唔知价，冇人会俾嘅。 啊， 我唔知俾边个，我又唔知俾几多。 啱啊。 俾完又唔知道有冇效果嘅、啊。我唔俾，我知道我包扑街，我一定俾。 啱、 啊，系咪先？即系咧，如果大家即系又坐个监都知噶啦、啊。即系呢个你要呢、這个喺大陆你洗黑钱嘅时候，包你坐监嗰条友好食好住。 系。 有价嘅，一百四十蚊咧就包你。餐飯又肉又菜、 啊、 如果零蚊嘅話，咪食屎咯， 啊、 即係食嗰啲咩鹹豆六粒嗰啲咁咧，其實咧仲有啲 粟米六粒飯。 如果你再俾多啲嘅，唔、啊、知道好似幾嚿水咁樣啦、 啊， 即係俾咗啊，唔係一千蚊、千幾蚊、千幾蚊、啊，再多啲錢嘅話咧，你直頭有床瞓有剩嘅、 啊。 即係你按住你自己個，而大陸你知唔知係開出嚟㗎？係 咩？ 正即係你 有冇閪屌嘅先？ 叫做咩啊？叫做個監獄，你其實一個人一定係有水費嘅。 啊， 你每個月提供到個洗費，你就可以有一個安樂茶飯食咯。啊、我個 friend 差唔多每個月都揞千幾蚊嘅都。係 啊， 係啊，係啊。 咁有冇閪屌啊？ 有冇閪屌？而話但有單嘢係咁嘅，有公安收緊錢， 啊、 帶個 監等出去吊完氣，吊完氣之後翻去俾人哋踢爆咗。 唔係大個冇俾錢嘅女佣，冇俾錢嗰啲女囚犯佢屌咩啦？你冇俾錢，今日就要俾佢屌啦，因為佢俾咗錢，我哋應該咁做啊嘛。 即係其實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咧？個問題就係你。你呢、這個收黑錢咧喺大陸就規矩嚟嘅、 啊， 大家都知噶啦。咁、 啊、 但係咧，如果咧佢人哋決心還唔俾嘅，嚇、 啊、 咁、啊、你對付佢好應該啊。 啱啊啱啊， 因為你話轉頭唔俾你啦，咁你個袋唔夠錢咁係咁噶啦。 咁你轉頭唔俾，咁而家都要打身先啊，大佬。 咁然後同埋你呢、這個即係我覺得做得太核突啦，呢單嘢做得太核突。 啊， 呢、這個。你咁樣做，你爆實爆出嚟。 啱啊，你聯都聯埋個閪咯。 即係我覺得你咩？你會有好多辦法啊！你咪留把教剪喺入邊咯。 啊，係嘛，啱啊！屌，你留啲嘢喺入邊好撚過啊！ 你做你又唔敢做，又唔夠膽做大。 啱。 係啦，做就做到鬼鬼祟祟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個效果嚴重嘛，你連埋個屎忽就可能唔係好大件事嘅。屌、 啊、 你個視覺效果嚴重嘛，你又留把教子喺入邊，咪好正常啫。 啱啊！屌，平時留粒手榴彈㗎，屌你。 所以咧，我喺呢單嘢裏邊咧，我係唔撐監院。係。即係咧嗱，有時收黑錢啲嘢好難講啊。你個工作環境裏邊，大家習慣咗有收黑錢呢個咁嘅習俗。 啊。 咪俾咯。 不過嗱，我講翻環繞翻個題目，我哋談湊客去講呢單嘢。 嗯， 我覺得一樣嘢就係大陸嗰啲刁民，你信得佢過你就撲街啦！屌佢老母，即係你話啊，我訂間俾啊，屌你訂間嗰撚嘢唔會俾啊，仲唔會認數，所以我覺得佢做嗰個做法啱，嗰$100係拆線費嚟，你翻嚟咪幫你就撚撲撚撚得開佢咯！屌你屙唔到屎啫嘛，有幾撚嚴重啊？ 要點講咧？就係、是其實潛規則呢家嘢咧，不嬲都係好即係點啊？不嬲都好清楚嘅，即係。你因為個規則已經本身已經係潛啊，所以唔清楚就好難遵守嘅。即係譬如話，我喺呢度要使幾多錢，做啲乜嘢？即係如果你唔知咧，就一係就係收片嗰個冇講清楚。係咯，你好簡單啫嘛。香港以前收保護費， 係 明碼實價。 啊，係明碼實價嘅，你當嘢幾大啊？收邊度？你當嘢喺邊度啊？收 你唔會同隔離嘅鋪位一樣，然後你收貴啲冇呢回事啊嘛。 等於兩街啫嘛，兩街最貴嘅保護費咪街頭街尾嗰檔嘢咯。 几钱噶？ 最贵嗰阵时，我听人讲过就最贵，好似一个月成30鸡噶。 哇，咁犀利噶！ 系啊，讲紧系七几至八几年嗰阵时，但系就之后就冇噶啦，因为都有人啲两街都冇咩人摆啦。以前两街你摆档，即系有地下秩序噶嘛。 嗯。 啊，咁而家就冇呢啲嘢噶啦。 即系我觉得谈翻凑下啦。 O K。 即係點解講臭客咧？呢家嘢即係都係 一臭客就有真係有啲叫臭客好撚臭嘅客嘅屌！ 即係咧，其實點解客？其實咧，點解要臭客呢？真正個即係再將呢個社會嘅規則話俾大家聽。係個目標咧，就係令到啲客變成一嚿屎。係如果我處理到嘅時候咧，你就會處理唔到。 係 即係如果我將佢培養成為一個人見人打嘅撲街嘅話咧，佢揸住啲生意咧， 正係可以俾到你做啦。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點解？即係咧，從呢個客方嘅角度，即係從呢、這個生產者嘅角度，點解要培養呢啲撲街？第二就係呢啲撲街，你湊得到佢嘅時候，佢係鳩屎啊！佢一定係撲街嚟嘅。 啱。 佢離開咗呢度，佢度度都去唔到。 唉，你講得啱，你講得。 所以咧，真正害死佢嘅方法咧。就係、是、湊佢。 啱，阿筍哥你講得好啱。我哋醫院而家嘅做法就係咁，精神病院而家嘅做法同筍哥講嘅一模一樣。佢而家就係縱容，唔係去醫好一個人，去縱容一個人，令到佢唔能夠脱離呢個醫療架構。咁我哋就長做長有。咁因為佢去第二度係生活唔到啊，你去大陸又生活唔到，你去呢、這個社區又生活唔到，你去啲病即係嗰啲嗰啲叫乜鬼嘢中途宿舍又生活唔到，佢唯有嘅永永遠遠都係醫院，因為你縱容到佢係一個撲街，佢唯有依靠嘅係你啦。 嗯 即係呢個手腕係好獨立㗎。 所以咧揭開咗呢個臭客嘅，我點解要由最低層最高層次講起咧？ 係 就係因為費事嘥太多時間啦，即係臭客呢家嘢里面真的牵涉很多技巧啦，譬如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啊，你掌握人家的爱好啊，譬如说我有个 friend 呢，他是比较劲的、 啊、 这个有一次个客、 啊、 做夜晚有些蛋挞上来， 是 没人吃了， 係， 因為我哋做嘢咧，好怕隻手有嘢。 啊，係啊， 唔食嘢嘅我哋。通常做完先食咯，咁啊嗰日啲蛋挞包冻，冻晒又唔想食咯。咁、你知道开饭咪食乜卵嘢啫，系咪？我跟住落去大鱼大肉啦，仲食蛋挞咩？系咪先？咁然后咧嗰次咧就个 photographer 即系个摄影师咧，就同个客讲话食咗一只先。啊，几好味喎、 啊！ 食多只。 啊， 食完之后咧，再问个客话：喂，我可唔可以拎埋个蛋挞翻屋企啊？个客：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其實咧，即係善待人哋嘅好意，將人哋個好意咧全數收攬曬。跟、然後咧，夜晚我哋幾個兄弟開飯， 插咗佢啦，屌你！ 我哋幾個兄弟喺度傾啦，就話：哇，邊個邊個佢真係有料到，即係、因為有啲嘢咧，我哋自己都唔做嘅。即係呢、這個咁首先就係我哋做下手啊，手下嘅唔需要做呢啲嘢啦。就算彈嘢係我 host 咧，即係我係大佬嘅話咧、我都會唔做嘅。即係。但系呢個 photographer 就醒目啦，即係有時就係咁啦，即係你個核心競爭力 咩啊？ 你個核心競爭力 係 就喺啲咁微細嘅地方表現到出嚟。可能佢下次買又諗住，哇！原來攝影師中意食蛋撻嘅，買俾另外攝影師食，遇正我嘅時候個蛋撻擺咗喺度，係咁你心裏邊咪唔高興咯？人的內心是由很多很微細的感覺組成的， 啱你講得啱。 其中有一條線黐撚咗線的時候，他就好撚唔中意你。 同埋我呢排睇咗一本書叫 SQ， 呢本騙徒手冊，我好希望介紹大家再睇一次。SQ 裏面介紹一個我哋人好得意嘅路徑，叫低階路徑。咩叫低階路徑呢？就係、我哋人原來睇眉頭眼額咧，只係喺千分之一秒裏面就留意到別人哋嘅喜怒哀樂，無論嗰個人閃嗰個表情。是黑人憎定是好撚討厭之後笑，我哋都會對嗰個人有防範。我哋嘅低階路徑係唔需要去思考，唔需要去一個嘅運作嘅，即係唔需要一個電算機咁去運作，只係即刻嘅反應嚟嘅。呢、這個點解我哋會有咁嘅低階路徑？就係、一個求生嘅技能嚟嘅。我哋喺社會上面求生，我哋一定要睇人哋入面頭眼啦。所以有啲人低階路徑唔好嘅咧，嗰啲人咧。只會成為一個技工，即係嗱，醫生都好啦，醫生都有技工嚟，佢永遠唔會再進一步。能夠睇人眉頭眼額叻嘅人，先會再進一步。我舉兩個例子俾大家聽。有一次，小弟就去整隻 IWC 手錶，去元芳嘅鋪貼嗰度整。咁去元芳鋪貼度整一個小姐，形容一下先嚇，一百磅，好似你咁高，溜溜瘦瘦啦。 哇，好正喎，應該。 咁就重化妝，黐眼睫毛，重香水，著恤衫，通常女仔恤衫咪扣到呢度嘅，佢係好似男仔咁唔扣兩粒紐，咁咧裏邊個bra咧就係嗰啲白色，因為佢哋恤衫白色啊，白色 lace， 你會睇到少少，睇得唔多。佢張凳係好撚衰嘅，咁你去嗰度即係買嘢嘅時候，嗰、那個係客務主任嚟嘅。咁佢咧一坐低嘅時候，佢係咁樣坐低㗎，咁你會見到啲咩就好自然啦。咁但係你唔會咁樣及㗎，咁樣及人哋知你及啦，係咪？咁佢又好醒嘅，咁樣打斜同你傾偈，咁你就照你咁係咁及啦。當然，電力第一驚人，第二樣嘢刻意營造，第三樣嘢佢同你傾傾下偈嘅時候咧， 即係未開件衫俾你睇， 你又開兩圍屌你係好啊！佢會好不其然咁掂一掂你啊。咁之後咧OK 啦，即係你嘅防線放開咗少少嘅時候咧。佢下次即係你擺低隻手錶整完之後就要攞㗎，攞嘅時候就會同你傾偈。傾偈嘅時候佢講啲咩呢？開始講自己嘢啦話。啊，如果我喺呢度買錶廣州，我好覺得貴啊啲嘢點點點點。哇，唔係啊，其實你有啲品牌點點。一個係啊，喂，有冇興趣？不如試下啲新嘢啦咁樣。我話喂，唔好啦，冇錢買，冇錢買有乜所謂？即係攞俾客試啫嘛。咁佢又攞俾你試喎。咁之後咧，佢又點湊你啦？嗱，嚟個絕招啦！喂，阿九護士咁樣啊，係、你覺得價錢貴，其實你出去識人都平啲，不過咁。見你咁好傾，呢度冇客，喂，我俾一啲優惠嘅 offer 你啊，我送翻7000蚊 coupon 俾你，但係嗰7000蚊 coupon 唔可以即刻用翻，你用喺其他商場，呢間商場任何鋪頭用到㗎啦，咁樣，我話喂，我都要諗下先咁樣，咁佢即刻寫低佢自己個，即係其實嗰個我諗係公司電話嚟㗎，佢話嗱，你打嚟我驚唔方便， 你打我手提啦咁樣，其實佢寫個九字頭電話俾你，我話哥都係公司電話嚟㗎啦，屌佢老母！咁佢一寫個九字頭電話俾你，咁我話好啊好啊，咁我話行一陣街先啦，咁啊諗下，幾日後佢打翻電話俾你，哎呀邊阿鳩護士，喂係我啊，點點點點，我話我真係冇錢，喂唔緊要，冇錢唔緊要嘅呢啲，有新嘅我咪 call 你上嚟睇咯，不但止，喂仲有自己安排咗少少新 offer 俾你嘅。得唔得閒過嚟傾啊？之前嗱，呢啲係臭撚到你即係 挖曬， 挖曬牙，即係你唔得再俾你，你唔得再俾你。 其實 你 即係我覺得件事咧係點講咧？即係個核心咧就係、是、啊，其實我又想問一下你，你重唔重視佢嘅 offer 咧？你覺得佢 offer 吸唔吸引咧？ 嗱，佢 offer 吸唔吸引唔緊要，係佢一種關心嘅態度吸唔吸引？嗯、即係個靚女同你好關心你，即係。佢關心你啲咩呢？我 concern 我打電話嚟阻唔阻你？第一，我阻唔阻你做嘢㗎？阻做嘢就唔好再講咯喎。第一，第二佢咁樣講。第二樣嘢，我打呢個手提電話方唔方便㗎？點點點點，即係佢好 concern 呢啲嘢。咁呢啲先係一個窩心嘅態度。講真，屌買隻表都使得幾萬蚊啦，屌平咗嗰少少，當即係唔係咩嘅問題。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有時買嘢都處理，都要處理啲問題，即係咧，有時真係唔知道人哋要咩，即係同我哋買嘢最緊要係平啦。但係咧，你知啦，本公司買嘢咧 唔會平啦，你公司，屌你老味，全世界數一數二最很貴嘅地方。 你講緊幾廿萬，我平。 平几千蚊有捻意思啊？ 系咯，其实个意义好细嘅。 啱啊！ 即系咧，有时又即系话俾佢，即系有时话俾 佢。嗰日我同阿乜公子讲开，我话：哇，阿顺哥而家系乜公司嘅亚太区经理，你知唔知佢口点啊？你叫佢戴口仔未啊？ 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个有时咧好困难。因为咧，我知道 你公司买嘢真系好贵。 你买啲咁嘅嘢咧，你其实咧，我做 offer 俾你，我冇可能去到五六个 percent 噶。 啱啊，喂，不过咁，好老实讲一句，你公司最吸引人嘅地方，我同任何人讲起都系做呢行，即系影相一定识得你。你公司嘅 offer 唔吸引，你公司咩最吸引？你公司件 T 恤最吸引，原来好多人都想要。 咁大镬？ 真噶，你公司件 T 恤个吸引力大于一切，真系噶，唔系讲笑。真噶，你话我送件公司 T 恤俾你，或者你喺居物品里边加件公司 T 恤，我话俾你听，你着出嚟影相，不单止一个身份嘅象征，你喺街度几时见过有人着你件 T 恤啊？我真系未啦，我真系未啊！你嗰件 T 恤真系身份嘅象征啊，等于当年啫嘛。我哋拍嘢，阿基就每人送一件。嗰陣時阿基拍緊嗰條叫乜鬼嘢？你喺阿梁朝偉做嗰套梁朝偉無間道，無間道，知唔知下邊印住咩咧？導演組。 哦，係咩？ 係啊，哇！爭崩頭啊，大佬，真係爭崩頭啊！攞咗三件翻嚟，真係爭崩頭啊！我讓咗俾阿豪咯。 哦，你讓俾 Oyster 哥。 係啊，無間道導演組，哇！即係你。嗰種嘅炫耀感，大佬，即係幾難得啊！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是所以有時咧送嘢咧，送啱嘢都好困難嘅。 啱 嗱，你講真，你呢個貨價同我傾，我梗係唔開心噶啦。 啱， 公司又賺少咗，其實個份量係得咁多嘅啫。你知貴嘢個 percentage 梗係低噶啦。 啱， 你買只 IWC 嘅，你估佢可唔可以 mark 到三成啊？我諗就好 得啦。啱啊， 可能佢都係兩成啊、一成咁樣嘅啫。 啱， 越貴嘅嘢通常你 mark 個 percentage 少啊嘛。 啱， 我俾五個 percent 你，我公司做曬開飯嘅。 啱， 我公司個月30万 overhead 噶嘛。 啱啊啱， 真係頂你個肺。 我話俾你聽。當年我買手錶最窩心收到一件禮物，我好似呢度講過，真係最窩心。 嗰個盒係咪啊？ 第一就係嗰個盒啦，第二樣嘢真係由而家到我買手錶嘅歷史，嗱我使咗好多好多錢，我呢啲都係一個閪客之中嘅閪客，乜嘢 offer 我都見過，呢樣 offer 我真係未見過。啤領送咗張海報俾我，嗰張海報有佢全香港同埋瑞士公司大老細嘅簽名，即係香港一個 sales。有版李慧呢、 oh, 有版李慧特登寫一封信去瑞士嗰度，就話呢個客同我哋嘅關係係點點點點點。佢老細 有版李慧識唔識英文嘅咧？其實 有版有啲法文好撚勁啊！ 係咩？ 係啊！ 有版你話唔係英文叻啊，有版你話嘅法文亦都好叻噶。 估唔到啊！ 有版你話係一個中意進修嘅人，反而阿爵士小姐就唔係啦。爵士小姐恃住有少少事業線就唔係啦。我欣賞有版你話就係佢靚得嚟，佢肯去放低自己到某啲人嘅 level。嗱，佢寫一封信去瑞士嗰度，話呢個客點點點點，連佢瑞士總公司個老細都簽個名。呢張 poster 係我珍而重之，即係呢個 offer 我見到真係好感動。你收我隻錶，全費又好，唔俾折都好，冇所謂。但係即係講真，呢一個 offer 係你有錢你買唔到，要江湖地位，要權力，你用錢你揾唔到呢啲嘢翻嚟，等於你公司件 T 恤啫嘛，用錢買唔到嘅。 因為我有時都係好， 喂，你可唔可以俾件我咧？ 我冇啊，冇。真係冇，我哋每年喺 個公司大會先至會有一件。 嗱，所以你件 T 恤咁值啫喎，咁解咧？ 唔係，係公司嘅人先會有咯，嗰啲係。 係。 嚇。咁啊，如果唔係公司人有，其實都可能都幾大鑊，佢著嚟打劫都幾大鑊。 俾錢買得唔得㗎？ 冇嘅，冇嘅，冇嘅。 係啊， 冇嘅，冇。 咁都得㗎。 所以有時送嘢俾人咧，即係去氹個客嘅時候咧，可能有時真係唔係 offer。不過我哋做嗰啲通常都係大陸客，即係要佢而家嚟嘅時候咧，嚟到坐得低嘅時候咧，講價都講到講乾講淨啦。試過有一次咧，嚟到嘅時候，哇，見到有本雜誌幾好啊，拎走咗， 唔俾啦。 跟住然後咧，佢同我講話，得，你翻去同你老闆計數，話俾佢聽我攞咗咁得啦。我心諗，屌你啊， 雜誌都偷， 唉，即係咧係，即係偷啲攝影雜誌，偷啲攝影雜誌，跟住然後咧。即係我吹你唔漲，即係幾廿蚊啫。即係我覺得你個人好撚 cheap 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唔好少好似九護士呢啲人咧買嘢咧，即係唔會講，即係唔係講緊乾淨，係重視成個服務。即係我哋公司都唔重視呢啲嘢，因為始終我哋係即係工具。你唔買咪走咯。係咯。即係價錢嘅時候 ，sales 已經定好曬。係啊，即係我唔知，我覺得呢、這個。我哋嗰邊咧湊啲客都係無謂嘅，其實 係 咯，即係佢反正都係要用買就會過嚟買 嘅，即係咁樣湊客嘅態度又唔能夠即係令人窩心啊！因為有一次我以前做影相，大家都知啊，以前 order 我哋公司以前即係影樓係專用 order 大底片噶，你知影婚紗就咁咧嗰陣時我諗你都應該有噶啦，你應該都有呢個禮物。嗰陣時，柯達每年會送一啲嘅禮物俾一啲攝影師。如果你用柯達用到某一個價位，佢唔俾 offer 俾得咁多，因為都屌你好賤咯個價，佢會送一啲咩俾人咧？一張蘇片，嗰張蘇片係喺柯達有份投資嘅電影裏面剪出嚟嘅一張35mm 片，做一張書簽送俾我哋。咁每人都有一張，呢張係一個身份象徵嚟嘅，呢張蘇片即係。你喺街度第一，你我叫你揾條蘇片俾我睇，你都我想同大家講咩叫蘇片，就係、是、拍好咗嘅菲林，嗰條菲林係我嚟上電影嘅，上完電影嘅時候，嗰條菲林會剪啦出嚟，有啲位唔要嘅咧，嗰條叫蘇片，我嚟拍到嘢，即係我嚟剪，即係我嚟運作到 菲林嚟 嘅，菲林嚟嘅，已經沖好曬噶啦，但係嗰條蘇片咧，通常咧我哋剪出嚟嗰啲咧就軟嗲嗲噶嘛，嗰條係特登處理過嘅，你會係硬身嘅。條蘇片係用嚟做到書籤嘅，嗰、那個即係炫耀度係好高嘅，即係你用嚟掛喺個相機袋度，人哋一睇就知道你係做電影嘅、即係諗都唔使諗嘅，你咦係電影人先有，即係呢種嘅炫耀感係最高咯，我覺得，即係你反而湊客唔係俾個客覺得你買平咗嘢，買平咗嘢你係呃低咗個客。 我近排諗緊條橋 咩咧？ 呢、這個我咧就建議總公司咧、就將啲相機上面刻名。 係啱啊！ 點解咧？因為咧相機咧本身相機啲係時興嘢嚟嘅，譬如話你買一部相機，以前就唔同啊，你買部黑鎖擺到你個仔都用得到啊。而家電子機擺唔到咁耐啊嘛。 係咩？ 咁然後個 reset value 咧由短期裏面高，你知道三四年之後咧，嗰啲咩幾多千萬像素啲相機抌咗落街㗎啦。於是乎咧，佢可能短期裏面會有好多 reset value。譬如話，本身部相機賣俾你嘅，你如果將部相機轉賣俾另外一個人，你又唔要噶啦嘛，喺市場上邊我賣少個咯，賣少部相機咯，係嘛？如果我寫名就唔同啦， 又有尊貴性， 部相機寫住九護士，咁好明顯係尊重你啦，同埋我啲相機好多都係送禮用啊嘛， 話你啲相機好撚貴 嘅，咁咪你諗到咩人送禮咯？ 你可唔可以送部俾我咧？ 梗係唔得啦， 屌！ 因為佢如果係送禮用嘅時候咧，咁譬如話送咗俾你，你又賣唔翻出去喎。 啱，咁你又焗住買多個啦。 咁喺個市場上邊，咪取消多一個，即係多咗一個客咯。 啱。 我覺得呢條繳轉， 呢條繳轉，呢條繳轉。你公司點講咧？ 嘛，度緊啦，梗係。而家出緊有啲咩？係出嗰啲咩紀念版嗰啲，咪就係搞啲咁嘅嘢。 哦，喂，紀念版幾錢搞？ 嗰部相機唔係嗰兩萬零蚊啫。 嚇，咁抵？ 唔加唔影得嘅，即係 屌，屌你咩唔影得？喂，影得嘅咧，加多兩個零仔後面得唔得啊？ 七萬零蚊咯， 影得嘅七萬幾？ 七萬零蚊。 齋機， 齋機， 貴貴咧？ 我未計咩喎，咪連埋個背啊，未連支鏡。十萬蚊到啦， 數碼背啊， 即係係啊，成 lock 買曬十萬蚊到啦。 哦，咁都唔貴。 即係有時我咁諗，這個呢你啊，因為咧好似做到我哋即係做呢種賣嘢咧，你唔可以諗咧個別一個客點樣湊， 啱， 你一定要諗一種成班人點樣湊法。 啱， 我唔諗你係邊個，你嚟就有啲咁嘅嘢。 啱， 具體邊個湊嘅，下邊嗰啲人搞掂佢。 醫院就係有呢樣嘢衰 嚇。 我哋而家醫院，尤其香港嘅醫療制度啊，點解周一點解阿蘇利文唔做？蘇利文唔係佢外母外父病，我話俾你聽。你諗下，如果你外父病，你可以 快啲死啦！想去 第一係咁啦，第二樣嘢，你係香港醫療制度嘅最大嘅大佬，你都唔信香港醫療制度，你唔揾佢過嚟香港醫，你即係話香港醫療制度唔掂啦，啱唔啱啊？你話香港醫療制度唔掂，咁你嚟做唔合理喎？你話你外父病要翻去陪佢？大人大姐啊，屌你！你呃鳩我啊！你仲一年後先辭職，你外父死撚咗啦！肯定係孭撚咗好撚多鑊。點解佢孭撚咗好撚多鑊？蘇利文上場嘅時候，佢搞咗一條屎橋，嗰條屎橋就係、是、啊啱啦，下面啲細佬肯定係懟你去死。喂，我哋而家搞一個醫療制度，就係話開明啲，有咩醫療事件就要通報。蘇利文梗係諗住啊，係都好啲啊，大撚鑊啦！一有咩咪懟出嚟。講真，呢啲唔報冇人知道。就係、是、因為報嘛，報人哋咪篤鳩你咯，篤撚到你屌你撚背脊花撚曬。如果你合約滿咗先落台嘅話，合約酬金都冇撚埋。我而家辭職仲可以攞埋約滿酬金添，可能。蘇利文計過度過，佢都唔係一個傻仔。我話俾大家聽，香港醫療制度失衡到一個地步，就係佢湊嗰啲醫療嘅人士啊，需要醫療嘅人士湊到一個階段，就好似筍哥湊客咁，佢哋去唔到第二度去醫嘅。你唔信咩？你試下去美國，真係有病有痛，你會點啊？飛翻嚟香港。你去英國有病有痛，你會點啊？飛翻嚟香港。你去日本有病有痛，點啊？飛翻嚟香港。點解會係咁慘烈啊？就係、是、因為抽到個口子劈屎咁啊嘛，淨係要揾你。最慘一樣嘢唔係個客俾錢喎，香港醫療制度邊個俾錢㗎？我哋個荷包攞出嚟㗎嘛，納税人啲錢嚟㗎嘛。你居然俾啲咁優質嘅服務佢，我成日都講㗎啦，精神病人。醫唔好，梗係啦！你咁樣對佢，你應該精神病院就發揮一個互助互愛嘅精神，飲水自己帶，食飯自己買，探病俾錢，吸地俾錢，冷氣俾錢，咁就冇人入精神病院㗎啦。我覺得我哋而家個醫療制度失衡係點？請得太多人，你應該將所有嘅醫院炒剩兩個醫生、護士負責開刀。HCA 咧就負責打針睇症，就會冇人入醫院噶啦。博骨咩？喂，阿哥仔唔掂啊！試下墨西哥氣功或者西班牙針灸啊！喂，呢度最撚好呢啲噶啦，嗰條撚要食撚住先。喂，屌你老味，屌翻嚟抌撚住，喂過嚟嗱嘅聲，喂搞撚掂啊！屌你老味，喂唔掂啊！喂，求其攞膠布貼撚住佢，咁你咪搞撚掂。啲人就好自然流失去一個好好嘅醫療制度，就係、是、私家醫院。等於而家啲冚家產住公屋，嗰啲撲街同啲撚樣講：，喂，公屋唔係對海嘅。仲有一樣嘢，記唔記得大家令大家好反感嘅董建華做嘅一撇爛屎就係、是、喺南區啊，呢、這個我哋嗰個叫做南區嗰個最靚嘅海灘係乜鬼啊？ 紅灣半島？ 唔係。那個叫乜鳩嘢？ 淺水灣？ 唔係南區入撚到去篤嗰個叫 香港仔。海怡半島？ 唔係海怡半島，係赤柱 嚇。 喺、赤柱嗰度起公屋啊！ 嚇嚇，好耐啦。 係啊，最撚討厭呢樣嘢，你冇錢噶嘛，冇錢你住赤柱，仲要喺啲公屋對海， 啲交通又唔係好方便啦、 啊。交通方唔方便唔緊要，赤柱唔係俾窮人住噶嘛。 赤柱一系俾監趸住，一系俾有錢佬住。 嗯、 即系你交通方唔方便？我有車使乜？即系你交通方唔方便？你最失衡一樣嘢就係你冇錢啊！仲要要求啊一啲刁民、一啲閪客啊，要要求對海，要要求住喺南區，呢樣先係問題啊嘛！等於啲仆街成日同我講：，喂，屌你老尾，我食公門嘅，有冇搞撚錯？間屋冇冷氣，間屋你食公門啦，梗係冇冷氣咯！屌你老母！我哋香港醫療制度失衡，香港社會制度失衡，就係、是、因為香港嗰班高官臭客臭撚到黐撚咗線啊嘛！ 唔係，我覺得咧呢樣嘢好難 掌握。我覺得一樣嘢，你公屋好撚多人都可以，即係變咗富户嘅時候，你唔搬出嚟，仲要霸住間屋。到你變咗富户，你立雙倍租金冇所謂，照俾。對一啲真係低下階層嘅人唔公平，我覺得公屋應該點做呢？第一，十年走，諗係咁多，唔得再能攀鳩你出嚟，你就會有一個自力維生嘅機制。哇，係我住十年，我努力啲。同埋而家香港啲公屋真係太過靚，住過七層大廈未啊？順哥， 冇啊， 未咧，細佬啊真係住撚過啦。我話俾你聽，成間屋得呢間房咁大，未試過咧。張碌架床咧就三格，一係就四格。阿爸阿媽喺下面，細佬妹就喺上面，個櫃啊電視機喺呢度，食飯咧出走廊，廁所冇噶。阿公，你係女嘅，俾人及咯，好正常噶。所以阿隔離 B 女個波有幾大，你一定知啊，過撚過滑曬上去及噶。即係你一定要係咁。如果唔係，你而家啲公屋咁靚，邊人願意搬走？就係因為以前七層大廈唔靚，所以啲人好希望脱離嗰個環境。而家點解醫療制度失衡？我俾得咁好你咯，我使乜脱离医疗环境啊？啲客仲衰，我仲要拗多啲，等于你啲客一样啫嘛。你都俾得咁多，我点解唔俾多啲我啊？一捻样，香港个社会失衡就系咁。啲公屋应该用咩起？用纸皮起嘛，一用发宝胶起，够五年就自动冧噶啦。屌你够姜你就住啦，里面冇水冇电噶，屌你老味，出面 cut 捻晒大电，你够姜你就套个电机翻去咯。你咁样，你先可以令到一个社会有啲活力，啲人真系肯去拼搏，真系肯去做，去到。脱离自己而家个环境，而家啲人就系点啊？喂，都唔得，摊大手板攞啊！ 我都即系我就当然唔可以完全认同你嘅讲法啦。啊、但系近排大前研一咧，有本书叫做《 低 IQ 年代》， 系啦，《低 IQ 年代》，佢都有样嘢佢讲咧，话而家啲年青人咧，即系唔出街，唔重视社会交际，成日就系花晒啲时间对住部电脑，吓、 啊、 呢、這个。呢、這個唔諗住買屋，唔諗住買車，唔諗住要樓，諗住要部新款手提電話就夠㗎啦。即係咧，個對自己要求低咗。 係，因為個社會俾得太多佢啊嘛。 即係呢個根本就唔會揮自己想要嘅嘢。即係我當然唔可以用同你頭先嗰個講法啦，因為細個好細個都係住公屋大嘅。 係，我細個都係住公屋大，我細個都係住木屋區大。 大個嘅時候我又住過鐵皮屋，又住兩間你都去過啦。 係， 即係兩間鬼屋你都揾咗曬啦。 但係你真係好希望去脫貧啊嘛？ 係，我好希望去脫貧，即係我都會覺得喂屌砌夠悲啊住。 啱啱啱。 即係咧，如果譬如話， 但係如果我一俾間中轉屋嚟，你唔會希望脫貧噶嘛？ 哇！你講寶寶 唔係啊，靚啲嗰啲中轉屋啊， 咪又咁講啦，即係譬如話如果我個咁又好睇我咩年紀咯， 係 你講緊我而家十幾歲，我一定係會諗住脫貧啦。 係 如果你講緊我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喂大佬，我仲做緊康間，脫乜撚嘢啊？唔好搞我啦！ 都唔知幾開心啦，住嗰度。 唔係即係咧，我諗就咁啊，你能力一定係有高低嘅。 係 係啦，有啲人即係你唔通佢揾唔到你叫佢打交劫社咩？咁。不要太低水平了，即是譬如普通的公屋、比即是现在的公屋都不算好好啫、那些就是住咯、但我同意一个观点，你睡得到十年的时候你应该走了、不过又这样看，即是现在的楼价也都很高、即是你说一个下下都八九千元尺六七千元尺、喂只要你一尺丁方是用我整个月的人工，是怎样 老友、而家香港嘅樓市點解會咁唔健康？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嘅市道個社會縱容咗一班人，縱容咗一班八十後、八十幾，即係而家廿幾歲或者一啲十幾歲嘅年青人唔識得去長進，令到佢哋唔揾嘢做，大陸人落嚟炒興個樓市，因為大陸人。佢哋而家唔係嗱，而家個樓市唔係買家當，唔係買家主導嘅，係炒家主導噶嘛。而家買樓嘅人唔係愛嚟住噶，全部內地人係買嚟炒噶嘛。 同埋最主要都仲要係內地人咯。 啱、啊， 出樓香港人揸唔起啊。 啱、啊，啱、啊，呢、這個係真的。仲有一樣嘢， 香港而家個司法制度，你話我想講多一次包阿包侄女嗰單嘢，如果香港警察上頭同你講，嗱，而家香港警察就冇槍㗎啦，胡椒噴霧都冇棍㗎啦，但係任何武器你可以自己帶，我話俾你聽，香港嘅司法制度或者香港嘅治安一定好好多。同埋一樣嘢就係，我哋嘅陸上警察應該同水警聯繫，奉係我哋警察冧撚咗油啊，就可以 call 水警，喂大佬，屌你老味，有件死屍拍唔到車出工啊，抌撚咗佢！屌你老味，嗰陣時香港邊有人打荷包啊？香港邊有人搶劫啊？嗰陣時啲差佬攞牛肉刀斬人啊！上到我屌你老母，你跳樓飛把牛肉刀過嚟飛你唔死啊！屌你老母，快淋電油啦！屌你老味，個個差佬嗰支唔係水啊，火水啊！一翻工插幾支火水喺個台度，我屌你個老母跳樓啊！嗱，淋抌火喂走啦！屌你老味要拆死个冚家铲啦！ 系，即系你，即系虽然你呢个系比较夸张啊，但系咧又讲得，即系点讲咧？我有样嘢都同意嘅，就系、是、香港嗰种咧，对 刁民嗰种纵有纵放纵啊，等于啲扑街啊跳楼，有乜理由会开个戏展俾佢跳噶？你都戆卵鸠啊，直头摆啲路钉出嚟啦！你老母你够姜你又跳楼，你一吉卵死你，跌你唔死，插死你，扑街仔咁样就，佢又真系唔跳，你信唔信啊？ 我信啊， 啱啊！ 即系有时好甩变态啊！我觉得个即系喺个社会咧，嗰、那个臭即系整体个臭客嘅风气都系。歪張咗真係， 同埋臭壞咗一隻刁民，真係臭壞咗一隻刁民。 啲人譬如話，嗱講真，大家都試過有病啊，有病嘅時候就的確好淒涼嘅。即係咧，但係咧，譬如話，我之前咧，我咪發炎嘅，跟住然後咧，入到去揾完醫生睇完之後，醫生幫我解決咗個問題，錢咧要俾啦，我都好感激佢嘅其實。即係咧，我有時我都好難理解咧，點解人哋去幫你解決咗一個你解決唔到嘅問題嘅時候？你其實不是用一種回報的眼神去。 我告訴你聽啊，我哋做醫療啊，牛醫生我諗好撚多呢啲啊，我哋做完仲要俾人屌啊，點解啊？佢屌你咩？喂，我個仔做乜咁耐未出院㗎？你哋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味，你記唔記得啲嘢㗎？之前笑啦，佢入到嚟根本就發脾氣。你話如果樣樣收錢，佢又唔會講呢啲嘢喎。你冇俾個資源不但止，你仲攞撚突啊！香港好多呢咁嘅閪佬啊，同埋一樣嘢，香港而家嘅醫療制度就係、是、啊，你個病人一有事一投訴，屌你老味，哇大把人去招呼你，啊係咩話邊度做得唔好？我覺得應該咁做，投訴啊！我屌你老母亂軍河馬，你逢係一投訴就打廿棍，一係就咩咧雞奸，屌你老味，我哋引入呢個非洲雞奸堂，我屌你個老母，你個冚家鏟投訴屎不冧都屌撚爆你啱啦！冇錢就得，喂老入呢邊，啲心肝肥肺腎幫你做個 body check， 嗱喂，一係咁啦，介紹個 plan 俾你，嗱如果你賣腎咧，咁就幫你醫隻眼啦，咁如果你賣眼啊，幫你醫賓州啦，咁如果你真係周身有事啊，我哋就撇帳啦，咁撇帳有兩個方法嘅，你一係揀跳樓啦，你唔揀跳樓啊，出邊俾你行出馬路或者跳路軌，千祈唔好搞呢個邋邋遢遢啦，屌！ 因為有兩個情況嘅，即係好尷尬嘅。即系咧，人就系咁捻贱噶。你咧去如果你对佢得太好嘅话咧，咁佢又会扑街嘅。即系好似你想讲嘅刁民啦。但系调翻转咧，你冇去限制嗰个服务机构嗰个质素嘅话咧， 系 嗰啲人又系会变扑街。你知道早期香港系点噶啦？ 喂，我话俾大家听，早期香港嘅医疗架构，我好老实同大家讲，嗱，我系七十年代出世嘅，七十年代阿妈都要入医院，入医院嘅时候阿妈会点咧？好渴望快啲離開醫院，咁點解？因為裏邊食啊食得差啦，屌你呢個醫療又差啦，咁你會點咧？真係選擇一個比較好啲嘅醫療態度，就係你會自費去到一啲嘅私營醫院。美國都係噶，英國都係，日本都係喎。公營醫院永遠唔會靚仔嘅。但係點解香港要係咁失衡？我想同大家講，當年呢單嘢你歸咎一個千古罪人彭定康，英國佬。無論在任何地方走都不會令到一笪地方安寧。當年彭定康是保守黨的黨鞭，為什麼他都要來？是當年英女王委任他來，他當年可以做保守黨的主席，也都可以上去英國首相這個位置。為什麼一個這麼聰明的人，嗱，你不要屌柒我話鳩事都無撚鳩，你吹冷水啊！彭定康是歐盟第一任主席，亦都是歐羅的發起人，他亦都令到歐羅成為歐洲的統一貨幣。他是一個不叻的人，你不要這樣說。歐盟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歐盟亦都是他 所有歐洲可以睇佢頭，亦都係三大即係、就是、兩大陣營抗能夠同美國抗衡嘅最大陣營之一啦嚇。彭定康一個好叻嘅人，點解都要派佢嚟香港？因為佢要搞亂佢。第一，錢我攞唔走，有人睇住盤數。第二樣嘢，我唯有點咧，將一啲歪曲嘅民主理念引入香港，例如養你一班刁民。第二，將三個養咗三隻癲狗。第一隻就係呢、這個徐家傑，第二隻就係當時港台嘅老細嗰個女仔叫乜鬼嘢名啊？個女人，港台嗰、那個嗰、那個女人叫咩？ 姓麥嗰個啊？ 唔係，嗰、那個叫咩？港台嗰個女人叫咩名啊？我唔記得咗添。養大咗養咗呢兩隻癲狗，唔係第三隻係咩咧？醫管局。佢點解要搞呢三樣嘢？第一，徐家傑係一個權仔性格，疾惡如仇，屌你老尾打死霸就上帝保佑嘅人，日日打拳，屌你老尾我驚你閪崩啊！屌你老尾，好老實講啊，大陸政府知道英國政府已經貪污噶啦。英國政府點解嗰陣時唔拉呢？就係、是、英國政府撳撚得住一隻癲狗，我仲養緊你嘛，你唔會咬主人噶嘛，我要你咬大陸嘅咧，大陸閪啊嘛。咁咧落到嚟嘅時候，我養你，你咪係咁咬人。 嗰啲咁嘅警務司啊，徐家傑。 唔係，徐家傑係廉政公署嘅處長。 哦。 啊，當年嗰、那個咩廣播處長係咩？曾敏儀。是不是周敏儀是不是、周敏儀，周敏儀第二隻癲狗，港台攞下工錢屌下工，黐撚線嘅，屌你老尾！你會不會自己啊？我屌我老母，我屌我老母，不會咁講啊！佢就係要養呢兩隻癲狗。第三隻是咩咧？第三隻醫管局，佢話俾香港市民聽，喂，睇醫生唔使俾錢。七幾年嘅時候唔見佢咁同你講，七幾年英國佬喺香港揾最撚多錢啊！嗰陣時七幾年八幾年又唔見英國佬咁講，臨走你先咁講，喂，睇醫生唔使錢噶，啲服務揾撚七屌柒佢啦咁樣嘅。佢點解要咁做啊？就係、是。第一，醫管局嗰班醫生係全香港精英之中嘅精英，讀得醫生唔係傻仔啊！佢養肥你先，喂，俾多啲人工你，喂，升職唔使做㗎，屌你老母，升大醫生使撚做啊？升大醫生坐喺度勾荔枝嘅啫嘛，升緊醫生坐喺度做咩行政管理啊？唔係啊嘛，我屌你老母閪，你讀醫喎，屌你老母做行政管理，等於我讀火箭工程學，你叫我去賣魚蛋，一撚樣啫嘛。喂，護士升咗職邊使做㗎啦？行政級嚟㗎嘛，你處理文件嚇，咁、我讀護士學嗰幾耐做咩㗎？屌你老味！哇，林丁格爾精神，你幾時見過林丁格爾匿撚埋喺入邊嗰度攞眼火水燈嚟就係寫文件㗎？出去包傷口嘅老母閪，你幾時見過啲醫生喺戰地嗰度嚟寫文件㗎？戰地醫人㗎嘛，你老母，佢就係要養活呢班人，呢班人攞咗利益之後。佢唔係一班傻仔，佢會運用所有嘅權力去鞏固自己嘅地位，去攞更多嘅資源翻嚟，令到你哋啲市民覺得佢係有存在價值，更加崩大呢個波。但係你令到個醫療制度失衡咗，不但止，令到我哋個口袋掏光咗錢，呢、這個爛攤子係搞極都搞唔掂。彭定康係專搞呢三樣嘢，令到你香港搞到而家都搞唔掂。所以點解啲人話啊係喎，屌你醫管局搞咁耐都搞唔掂，梗係搞唔掂啦！彭定康你個傻仔啊，佢搞呢三隻癲狗，中共啊搞呢三壇嘢都搞撚到頭都大撚埋啦！我話俾大家聽，要搞醫管局。要令到香港刁民少啲，要令到香港咧閪客少啲，你要揾啲咩人落嚟呢？朱镕基，朱镕基当年上场同大陆政府讲咩啊？一上场佢就讲啦，我今时今日做金融管，即系大陆嘅金管机构个老细，我准备咗100副棺材，99副俾你哋，1副俾我自己。佢应该落嚟委任佢嚟到香港嘅医院管理局去做个主席，啱啦。我嚟到99副棺材俾你哋，屌你1副俾自己。医生升职升你老母啦，逢系升职减30%人工。屌你老尾升职咧啱啦，坚晒落翻房口做嘢，做文件嘢你都戆捻够嘅，搵个傻仔翻嚟做得啦，3000蚊嗰啲，你炒捻晒蚊柒头皮，你个制度太好，你间公司太好，你啲客系点会走啫？等于而家阿顺哥，我想同你讲。原來叫雞咧包兩餐嘅，有埋住宿嘅，屌你100蚊上大陸，哇有雞叫有條女陪你啦，包兩餐有間房啦，仲有嘢食嘅，屌你諗下香港雞竇執撚曬粒啦，即係你一撚用你俾咁撚多服務佢把撚咩？ 咁啊係， 即係等於香港啲女病人啲冇錢啊，喂屌你諗乜喂冇錢俾唔撚係喎，屌你諗逢買屎窟窿你都戇撚鳩，我哋開間夜總會喺側邊嗱，屌你冇錢俾你夜晚去嗰度啊細佬，屌你唔係你亂軍豪乜打撚到你爆燈啊，屌你咁撚又得啦，即係你話哇屌你諗乜細佬？ 你冇钱俾啊！屌你老咩，黐线佬啊！啱啦，你有呢、這个人格异常，派你去伊拉克打仗，你话屌你，你躁狂咩？屌你老咩，个人活动成日都要喐咩？人力发电机，屌你老咩，日日踩件三单车，踩捻都冇发电机喐为止啊！细佬你，屌我哋发明呢啲嘢咪点咯？ 好啦，讲到呢度啦。 OK， 好啦，拜拜。